山伯， 两位兄还是去曼城斗书的么？ 正是，你呢？ 小的么也是去到汉城办事求学， 好极了，好极了，请坐， 请。在家，你替他责任呢？我想小姐要是一同出来读书，那就好着。 是啊，是啊。敢问仁兄，莫非啊？ 仁兄，你有所不知哟。 Thank you. 是七岁了。 有道是转者为兄，有者为弟。 日此你我对天一拜， 对天一拜。 看天色不早，你我登城吧。 两兄请。 贤弟请。 再请听十八相送。

再请听夏商回忆。 是九妹，九妹就是云台。 酒美呀。

那两毛贼呀，一见半山平崖劈，若有松下 再请听戚雅仙、毕春芳演唱的《梁祝》。 爷们，玉兄这不怨你，你可知道我为你啊？一路上不肯爱你， yeah。 下面是金靖演唱的《玉堂春》。 Thank you.